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北京时间10点整， 阳光茶园。 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银狼果、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以上是广告时间。本栏目由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特约播出。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阳光茶园。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了本节目的健康顾问郑老师，为大家讲解健康和养生方面的知识。下面我们就来有请郑老师。郑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谈谈足跟痛的调理。足跟痛就是脚后跟疼，那这个疼可以是一边疼，也可以是两边都疼。足跟痛的人啊，观察这个局部也不红也不肿，但是就是走路的时候脚挨到地面的时候出现了疼痛，所以造成了明显的行走不便。早上起来一起床，好多人忘了自己足跟疼了，好，穿上衣服下床，脚着地的一刹那，好，出现了明显的疼痛，有的人又重新瘫坐在床上了，这就是足跟痛的开始。在一天当中，就是因为他走路不方便，所以好多人想尽了办法，有的是穿厚袜子，有的是垫厚的鞋垫，有的是穿软底鞋，那还有的人呢，忍着疼一瘸一拐的他也走，因为他觉得他这个工作有重要事儿，必须得去完成。所以这个足跟痛，第一给人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方便，第二呢，很多人得默默忍受着这个痛苦，第三就是活动的半径明显变小了，也就是说远的地方能不去就不去了。那实际上从人的生理去解释这个足跟痛，那脚后跟这儿有什么组织器官呢？脚后跟这儿有骨质，有关节，有滑囊，有筋膜，有神经，有血管，有肌肉等等等等。那由于长期的病变引起了这些部位出现了反应，这就是足跟痛。这个足跟痛往往发生在人们站立的时间长了，或者走路的时间长了，所以它出现的是一种慢性的症状，因为休息的时候它会缓解，所以这就是足跟痛的一种表现。那现在啊，可以说治疗足跟痛啊，这个办法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消炎止痛。那我们说消炎止痛对于足跟痛来说起到了一定的效果，起到的什么效果呢？起到的是止疼的效果。但是我们说消炎止痛的药物当中有很多是具有依赖性的，那也就是说这些药吃的时候都能够控制住足跟疼痛，但是你不能停，只要一停药，这个疼痛马上就又开始了，所以带来的一个隐患就是不能彻底。但是不能彻底这只是一个不尽人意的地方，还有呢，就是如果长期的应用这些消炎止疼的药物，它就会影响人的肾脏的功能，也会影响人的肝脏的功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解决的措施也给人的身体带来了非常大的隐患，非常大的负担，而且还会引发比较明显的后果。所以很多人是不想再忍受这个足跟痛的这个痛苦，但是呢现在反过来还要承受解决问题的药物所带来的作用出现的痛苦。那还有一种解决足跟痛的方式就是手术。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手术费用很高，而且风险很大，再有就是非常的痛苦，同时在恢复的时候非常容易感染。所以手术虽然是一种解决措施，但并不是最佳的 解决措施。那这个足跟痛解决它的办法风险很大，就不好办了吗？实际上我们说足跟痛啊，第一你要了解它的生理，第二呢这个就能够相应的找到安全的有效的彻底的解决足跟痛的方法方式。那是什么方法方式呢？首先我们看足跟痛的发病的人群。足跟痛的发病人群主要是老年人，主要是刚生产完的妇女。那好，老年人和刚生产完的妇女她的身体有什么共性呢？她的共性就是身体虚弱了。老年人是身体逐渐衰弱的一个主要人群，那刚生产完的妇女啊，身体也处于一种衰弱的状态。所以为什么中国人需要就坐月子呢？就是好好的把身体给养过来，把那个损失给弥补一下。所以这两个人群都容易出现足跟痛，那也就是说足跟痛是继发在身体虚弱的状态下容易出现的症状。那为什么出现在脚后跟呢？好，我们现在在看中医的针灸的卦图。那中医的针灸的卦图明确的发现了脚后跟的部位是有经络循行的，也就是说经络是从这儿走。因为中医的针灸讲究叫经脉所过主治所及，意思就是只要经脉从这儿过，这儿出现的问题就由这个经脉来负责。就像开一个商店，那商店门口这三包卫生就全归这个商店管了，因为这商店在这一块，所以它附近的环境卫生是由它负责的。那这个经脉也是一样，只要经脉从这儿过，它附近的这些组织器官是由它来供给正常的能量的。所以只要这儿有经脉过，周围的这些组织器官包括骨质啊，包括关节啊，包括筋膜啊，包括滑囊啊，皮肤啊，肌肉啊等等，就由这个经脉来负责。而脚后跟运行的经脉是人肾的经脉，而且肾的经脉还非常的重视脚后跟。怎么叫重视呢？我们说肾的经脉不光是从脚后跟这经过，而且在脚后跟这还是转了一圈才往上走。那也就是说这一块应该是肾的经脉营养的重点，但是现在营养的重点出现了问题，所以实际上是肾的经脉的空虚所导致了足跟痛。实际上道理很简单，这就像一条河流一样，我们都知道河流能够带来生命，所以一条河流的两岸有花草，有树木，有动物，有人类活动，对吧？人类都是水流到哪儿，人就依山傍水而居。所以经脉的功能类似于河流，经脉只要从这儿过，附近的骨骼、肌肉、神经、血管、皮肤、筋膜就由这个经脉来负责提供能量，来负责提供养料，这些局部的组织器官就能够正常的运转。所以这就是经脉的重要性。那现在呢，经脉处于一种空虚的状态，因为老了，体弱多病，身体衰弱，因为刚生产以后身体气血大亏，对吧？好，那肾的经脉就处于一种相对空虚的状态。空虚的状态就跟河里的水没了，那两岸的这些植物啊，动物啊，包括人类啊，它的生存就受到了影响。所以我们看那动物世界，那河水充盈的时候，好，那动物植物都显得生命力十分的旺盛。当这个到了旱季，这个河里的水都干涸的时候，你看很多的植物动物都熬不过去了。所以这也一样，当经脉里面的气血充盛的时候，这人是一种健康状态。当经脉气血里面衰弱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因为这个能量一旦不足了，不足以养骨质，这骨质就出现问题，不足以养这个筋膜，这筋膜就出现问题，不足以养这个肌肉，这肌肉就出现问题。总之出现的问题是各种各样，五花八门，有的人还不止一样问题，还好几个问题都罗列在一起。但实际上虽然症状多，但实际上原因就是一个，就是经脉里的气血不足了，出现了各个组织器官 缺能量、缺养料这种反应。所以不要被表面的说查出来的，有的查出是筋膜炎，有的查出滑囊炎，有的查出来是骨质疏松，有的查出来是肌肉的问题等等等等，不要被这些表面的名词现象给迷惑住。那原因就是一个，就是这些都要靠经脉里的气血来滋养，现在经脉里的气血不足了，这些出现问题是顺理成章的事儿。所以明白了这个问题，你要需要去补充经脉里的气血。因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中医说的肾功能啊，不光是包括在腰里面的肾的正常状态，还包括肾的经脉。就跟您使用的电冰箱，不光包括这冰箱的实体，那个电路也算，你不连这个电路，没有线路通电，连上电源，这冰箱怎么运行呢？对不对啊？所以说线路也是它的一部分，就跟章鱼似的，那章鱼那个触角也是章鱼的一部分，你把那触角都给砍断了，你看它还活着吗？所以真正现在是肾的经脉出现了问题了，经脉的里边的气血匮乏了，是因为它的主体就不足了。所以现在遇到这个问题，要通过养肾护肾，使经脉里的气血重新充盈起来。而现在面对的是什么呀？老年人面对的是生产完以后的妇女，这类体质明显衰弱的人群。所以遇到了这种体质明显衰弱的人群，认识到补肾，还要认识到如何去增加补肾的力度，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扭转局面。如何增加补肾力度呢？中医学是应用血肉有情之品来保证补益的力度强，来保证补益的效果持久。海狗鞭属于血肉有情之品，一方面它含有丰富的养肾护肾的精微物质，这可以及时的把这个肾功能由虚损状态逐渐调到充实的状态，因为它补肾精微物质含量丰富。还有一点就是海狗鞭当中含有丰富的血红蛋白，这个就是养护人体气血的原材料，也就是说它既能够补肾又能够补气血，它使肾功能充足起来，使肾的经脉里的气血充足起来，这样呢就可以通过肾的功能循行到肾的经脉所过的地方。那肾的经脉所过的地方就包括人的脚、人的脚后跟、人的腿、人的腰，所以这一趟线得到了气血的充养，出现的结果就是腰腿灵活，就是腰腿有力量，就是脚后跟不疼。所以要按这种方法方式来说，经脉里的气血充足了，神经、血管、肌肉、骨骼、关节、滑囊、筋膜都得到了气血的滋养，就都各就各位，正常运转了。所以不用去挨着个的一个一个，你是筋膜我想什么办法，你是滑囊我想什么办法，你是骨质我想什么办法，不用，你只需要找到一个总体的解决的方法方式。所以血肉有情之品海狗鞭，以其突出的补益的力度，以其补益的时间持久，来改变了身体内部亏损的一种状态，从而在不应用止疼药物的前提下达到了止疼的作用。这就是以养止痛，养的越充足效果越好，越不会疼痛。所以希望这种安全有效，希望这种强壮身体彻底改变内部状态的有效的思路，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摆脱足跟痛的困扰，增加生活的质量。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非常感谢郑老师给大家带来健康和养生方面的话题。也欢迎您在每天上午的十点锁定中波603千赫北京故事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银杨果、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 详情请拨打6617-8400 6618-7778。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专卖店电话：6617-8400 6618-7778。 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健康顾问杨世军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谈一个小话题，是消极的情绪可以危害心脏。而消极的情绪啊，比如说出现愤怒啊、恐惧啊、焦虑啊、忧愁啊、痛苦啊，这可以促使人的心理活动啊失去平衡，导致神经活动的机能啊失调，对于健康呢，当然就产生一个不利的影响。消极情绪的经常反复出现呢，可以引起长期的或者是过度的一个神经的紧张，可以造成机体呢出现了一些疾病，比如像神经机能失调啊、内分泌系统混乱啊、血压升高啊，从而呢会影响到某些器官系统呢就发生疾病。电生理学的研究啊发现，下丘脑的前区啊，可以通过抑制啊，咱们外周交感神经啊，引起减压的反射。通过呢，迷走神经呢，是支配我们胸腹部的副交感神经。那么这个通过迷走神经呢，使得心率啊可以减慢。而且很多研究表明呢，下丘脑前区啊能够抑化减压的反射，并是压力感受器反射的整合中枢。目前认为下丘脑前区啊为减压区，它和延髓的有关的结构共同的作用，使得副交感神经兴奋，使得交感神经的抑制，这样呢就可以实现了颈动脉窦的减压的反射。而下丘脑后区呢就是一个深压区，所以在下丘脑的大脑的前区跟后区不一样，一个是呢深压区，一个呢是减压区，而且能够呢抑制减压的反射，调节呢应激状态的血量重新的分配，以适应行为变化的需要。那么加压作用呢，是通过外周交感神经肾脏腺素系统的活动加强的，迷走神经的活动呢是抑制而实现的。下丘脑对于心血管系统的影响还可以通过呢神经内分泌的功能而实现，合成和分泌很多种生物活性的肽，大都呢是消极的，比如像紧张啊、悲观啊、恐惧啊、失去信心啊，这些消极情绪会导致啊原发病变的一个恶化。在心血管疾病中间呢，消极情绪可以呢通过下丘脑改变神经系统和体液途径，对于心血管的正常的调节，并呢通过呢对免疫系统的影响，使得机体对于生物因素的防御能力削弱，一旦引起感染，还将使得原来有的病情复杂化。已经观测到心脏病人的紧张情绪不但可以诱发高血压，还能够引起心律失常，比如呢会出现了早搏，还可以出现心房的险颤、心动过速，甚至呢室颤或者猝死。 所以呢，消极情绪的激活了交感神经系统啊，使得末梢呢释放大量的去角肾上腺素，并呢动员肾上腺呢髓质大量的儿茶酚胺类的物质啊，可以促使血小板聚集而阻塞小动脉，从而提高了心肌梗死的可能性。所以说咱们说的消极情绪必然是危害呢我们的心脏的。情绪对于心血管的健康状态的影响啊就有多大，那就得看负性情绪的危害了。所以呢，使得心脏病人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心理状态，在心血管临床上头显得非常的重要。你说医生给您确诊了是冠心病了，咱们心脏已经出现问题了，那您也不能呢完全是处在一种消极的情绪状态。消极的情绪状态就是咱们的一个外周交感神经，那么以及我们体内的这个迷走神经，就是主要是支配我们胸部跟腹部的这个副交感神经。这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如果在体内发生改变的话，那必然呢就造成我们这个心脏啊，你本来已经出现了疾病了，本来心脏啊这个供血供氧不足了，你再造成我们交感神经或者副交感神经呢出现的混乱状态，那就对你的危害那就更大。所以说对心脏病人表现出来的，咱们一定要是要想稳定病情的话，咱们一定要改善自己的一种消极的情绪，要处在一个积极的一个情绪状态，这样的话对于稳定你的病情，防止疾病的进一步的发展，这都是有好处的。情感呢容易受各种因素的影响的，情绪和情感是人的一种需要，是否得到满足而产生的一个内心的一种体会。老年人由于啊脑的调节功能减退，各个器官的功能下降，面临的疾病的折磨和死亡的威胁，加之呢进入到老年以后，一些工作啊、生活呀、家庭的一些改变，尤其是突然之间的改变，老年人的自我控制情感的能力啊就很差了。情感脆弱，情绪波动，容易产生紧张不安，还有一种孤独的这个寂寞，悲观失望，焦虑抑郁，甚至呢消极厌世的意念就产生。这实际上呢对于老年人的健康，不光是实际上我们今天谈到的对于危害心脏了，实际上跟我们的各个主器官的功能啊都会受影响。所以说人如果处在一个心理状态呀，很平稳，你那情绪表现的呢这个很正常的状态，那咱们必然呢对于我们呢维持我们体内的一个内环境的平衡啊，能够起一个很好的这个作用的。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金鸡报捷去，玉狗迎春来，仙牌灵芝集团将于1月12号到1月21号隆重开展迎新春超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产品再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2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的礼品和健康台历赠送，详情可拨打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自古至今古人呢就把它呢了解到有益心气，按筋魂见筋骨好颜色，对于神经衰弱啊、头晕啊、这失眠啊、虚劳咳嗽啊起一个缓解作用。而且呢咱们也都知道这个灵芝对于心脑血管啊也是起一个疾病的一个起一个调节的一个作用。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主要是它有60多种啊灵芝的有效的成分。灵芝性味甘平，归心肺肝肾经， 它可以补气安神，止咳平喘，用以眩晕不眠、心悸啊、气短虚劳啊、咳喘、二便不畅。灵芝说实在就是一个药食同源的这么一个物质，你把它看作啊这个食品可以，但是呢它跟我们普通的营养食品啊不一样。灵芝中间含有60多种的有效成分，在您体内起了一个调理的作用，可以改善我们各个组织器官的整体的一个功能，让我们的内环境又处在一个呢整个的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这个平衡的状态达到了那个新的一次平衡的话，那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尤其你是七老八十了，那咱们必然是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都在衰退啊，那么在一天一天的咱们在衰老啊，器官的功能啊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啊。可是如果有东西能够要达到你一种新的平衡的话，那必然是来维持你正常的生理功能，维持你一个正常的健康状况，那当然是非常啊有用的。灵芝呢，咱们还是对体内是双向的调节，双向的调节，调节我们机体内部的活力，调节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调节我们的免疫系统功能、神经系统，还有内分泌系统，使得我们整个呢是不是处在一个呢内环境啊不平衡的状态。调节了以后，促使我们人体的内脏器官功能啊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当然了，灵芝对于我们呢很多的这个作用啊都是跟它呢有效的成分啊分不开的。它有60多种的有效成分，再加上呢它也含有我们人体必需的这个微量元素，有14种微量元素，那么这样的话还有7种残量元素，还有我们人体必需的这些氨基酸这个维生素。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处在一个整体的周围一个膳食结构以外的一个营养的物质的补充，那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尤其啊这个必须重要。因为我们都知道你本身机体的组织器官是在衰老在退化，没办法，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能够调理调理，使你的组织器官的功能能够维持在一定的正常的状态，这个正常状态不是指某一个器官，而是各个器官，这个器官跟那个器官，那个器官又跟另外一个器官，他们之间互相要协调，互相要配合工作。在这种状况下，有东西能够帮助你协调，有东西能够帮助你呀，这个处在一个让它呢和谐的状态，内分泌系统也是处在正常状态，神经系统也是正常状态，尤其免疫系统啊更重要。因为我们很多的老年性的老年病、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首先就是因为免疫系统功能不正常啊才造成。所以在这样的基础上头，咱们内环境平衡了以后，咱们必然表现出来的是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啊能够处在新的一个状态，而这个新的状态呢是平衡状态。所以说虽然你自己有时候会表现出来各种的消极的情绪，消极的情绪会对我们的心脏，实际上对于我们体内的各个组织器官功能都会受影响，可是我们有了这么一个协调，让你呀能够重新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各组器官功能能够齐步走，能够啊互相啊配合协调，那么这种状况下头，那么咱们的这个健康啊又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所以